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10月16日晚 ，my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仲有少量门票，嗱，各位可以把握最后嘅机会，喺办公时间里面打24673088预约买飞，到时见啦。喂，欢迎大家嚟到呢个礼拜五晚八点钟呢个时间，米高佐敦啦。咁今日主持就好多啦，就有小弟同埋阿 Will 啦吓。嗱，喂，有冇抱开中环啊 ？Will， 中环，你个样，我想撞下 MJ， 即系唔系可能抱开，但系就寻日冇落系嘛？喂，睇 我落啦， 苹果啊，咁 MJ 都大你好多，你都睇 MJ 大啊，我就唔讲呢啲啦。系咯，寻晚应该系寻晚12:01嗰啲时间， 俾人暴获咗， 都唔算暴获嘅。咁 佢系出席一个系嗰边嘅私人派对，系雪卡嘅派对嚟噶。 是啊，咁你啲記者都行曬馬咁喺度，我諗都有日可能有啲行家都收到風嘅。咁我好似話會去埋，因為黃峰即係啦，咁啊黃峰會嚟埋呢個。即係會打，因為輸豪啦。即係其實即係咁，會同快艇打場 precision， 即係深圳打嘅。咁啊，遲啲都可以講下啦。咁 OK 嗱，咁啊，而家阿佐敦都係黃蜂嘅老闆啦。 係咯，所以好順理成章過開嚟香港就宣傳埋佢個 Jordan Brand 嘅嘢啊，同埋即係快艇同埋CPV 啊，格芬都係佢旗下嘅牌子嘅球員嚟嘅。 不過就 過開嚟都係宣傳一下咯。 仲有冇其他活動或者已經係公開咗？會去邊度啊？ 我見網上睇過都有啲係喺香港有佢有啲 T， 佢又係 Jordan Brand 嘅宣傳啦。 有啲人就話不如去埋佐敦，有個地方就用佐敦個名嚟做個名啦。 我 Jordan Shop 唔係有個節目就叫米高佐敦，就係我哋。 你過開嚟嗰啲 應該冇呢個間啲咧，就即係佢有段估就應該。我哋冇咁誇啦，就佢冇聽過嘅，照計啊嚇嗱。今日我哋會講繼續去翻呢、這個即係 precision 就開打啦嚇，咁亦都叫指一指學啦嚇。對於好中意睇 NBA 嘅球迷嚇， 距離正式應該仲有廿日到嘅。 但係28日啊嘛，咁咧就其實都睇咗啲啦嚇，咁其實我哋都係順住去或者諗起邊隊啊，好似帝王其實都其實一路想講嘅，因為佢哋嗰個組軍咧，其實理論上我覺得有啲吸引力嘅嚇。咁呢個吸引力其實嗱，雖然我哋屢次強調西岸嗰個競爭力係大到不得了，咁但係如果嚇呢一隊帝王正正常常地去發揮，唔會有太多外來負面不利。什麼嘅因素含 內同埋內部 內憂外患啦嚇，咁即係一路其實呢十年好似帝王都冇乜點好過。 自從係韋伯嗰時之後， 仲有個史道職高位咁嘅射手係咪啊？嗰陣之後好似都冇話太多，直頭贏每一啊有邊季贏多過30场都好似起碼我數下都應該有成10年啦。咁啊今季其實嗱。望落去就似樣嘅，首先就係、是、其實帝王有一個陣容，我哋睇 precision 啦，就簽咗1000万1年嘅 Rondo 啦嚇，咁啊內線雙塔就啊今年補咗呢個 Covers 啦，仲有就係、是、Cousins 啦，咁啊2、3号位就呢個 Woody 基，咁啊二號位啊，等再望一望先啦。嗱，其實而家陷落去嗰個陣容咧， 啱啱 precision 就揾阿哥連。神去打個做先發去打嘅、 但係你陷落去咁啊，一場波對火箭啦，咁啊，今朝對火箭，我覺得都 今朝係對馬刺， 今朝對馬刺第一場對火箭嘅係咪啊？ 唔係拓荒者 啊，灰熊對火箭嚇，咁啊，買錯咗啦， 佢啲就係應該係之前係對波特蘭嗰個就109-105。 是贏的、 嗯、 之後對太陽之後輸，之後對今天對馬刺贏回， 對馬刺這場球就、 可觀性就是馬刺基本上是全部主力是收起了的， 冇咗三巨頭啦，咁、有 Aldridge 啊，仲有就係呢個 Quinlan 啊咁樣啦。但係帝王其實我覺得其實因為上一季佢哋都係一個幾混沌嘅狀態啦，即係兩次換教練，但係都基本上你去到第三個 George Carr 接，其實第一個馬龍就老實講。佢俾人炒嗰陣時就唔算話太差嘅、即係其實唔係係季初好得滯，上年一夜衝咗個連續五場頭六場贏五場咁樣，咁就即係俾叫做好多球迷好有期望啊、上季咁加埋個管理層就唔算好有耐性啦，之後因為 Cousins 傷之後就出唔到，咁成績就少少冧落去，咁叫做炒咗個馬龍，跟住及後其實你第三個 George Carr 接手嘅時候，基本上上一季都冇乜希望。 不過其實好亂嘅，實質到帝王嚟講，我覺得佢嘅管理層，佢個對球隊，佢想自己個走個方向性係走啲咩類型嘅球隊係好冇一個方向性，所以可能自從韋伯嗰時之後，可能個球隊都對可能衝擊個即係季後賽好似少咗好多機會。 係即係你譬如進攻上年係靠 Woody Gay 同埋 Cousins， 即係兩個可能喺 AB 位或者牛角位攞波單打，但係即係個進攻效率都勉勉強強叫做聯盟中游咁上下啦，但係你嗰個防守真係倒數，即係又係倒數啊，都真係名列前茅啊嚇。咁即係你就係呢個失誤嗰個拖累啦，咁所以上年帝王嘅成績就真係差啦。咁但係今年叫做 少咗三場，我想贏勝。 係啊，咁叫做補咗阿古科斯咁拍住 Cousins， 叫做少少咁，即係係一隻我諗傳統嗰只叫做。肉盾係嘛？呢個古科斯 十一把咁。 咁古科斯其實上年打灰熊都 OK 嘅，出場時間都有十松分鐘啦，即係叫做喺雙塔嘅陰影底下。咁卡爾教練其實以前喺金塊都同阿古科斯合作過，咁叫做而家嚟到再續前緣，可能睇落去啊，應該會有嗰個正選四號位打嘅。咁我覺得喺個防守嗰度其實都分擔到少少籃板啊，或者一啲補位啦。 其實我覺得 Cousin 呢一兩年喺防守方面都可能做得有比之前有進步嘅，即係自從佢上年打入選國家隊，就個表現都算唔錯啦。 正常嘅時候好好嘅， 即係冇乜脾氣嗰時，但係佢最出名就係脾氣嘛，先驚驚地。 咁其實佢都駕勢㗎，即係奧尼爾親自點名就話佢已經係聯盟第一嘅中鋒。咁即係可能都 有啲訪問啊，DJ 即係法廷都有講過話，而家聯盟佢最驚兩位嘅中鋒係邊一個？一系就細加數，一系就佢。 係啊，咁 Cousins 即係我同阿 Will 就係防守，其實佢 OK， 即係又都係風波啊，佢啲 OK 嘅。咁但係你話進攻，好似泛泛有啲咯，即係佢背攬又有少少咁射 到啲中距離咯。 係射程其實佢去到可能15尺，即係罰球線牛角位都 OK。咁但係 pick and roll 就又有少少咯，即係 又有少少大自己大下波咯，而 係啊，即係攞波單即係拍一兩下波，叫勉勉強強執到啲分咁。但係喺個進攻嗰度啊，今年仲話連埋三分，我覺得即係成日唔需要啊！即係當然，而家你話成個聯盟嘅趨勢就可能好多 strike four 啊，或者 小球啊、快速嘅進攻啊。 但我就真係硬係覺得會唔會多得滯啊？係咪嗰陣時 AD 又話連三分 ，Cousins 你呢啲喺內線有機會打曬啲，又話連三分，其實即係用不著咯。 其實佢自己有講，今年講過話想挑戰 MVP 呢個職位，想攞見人。有好多記者係 challenge 佢嘅，你要攞 MVP， 基本上要問過五個人。 問係 咖喱仔啦，咖喱仔即係而家係 啊，咁佢有個細佬同佢一對，可能啱傾啲嘢。 啊嘛，拖下料啊嘛。嗱，咖喱就即係而家勇士係當家啦，之後就哈登，哈登係原本即係可能即係上年嘅 MVP 嘅大熱。仲有立邦詹士啦，仲有 AD 同埋 KD 即係可能。今年回歸翻啦，咁可能上年只不過打咗55場，咁佢而家回歸就點都可能今年想攞翻多啲表現啦。 係，咁不過 Cousins 其實你話如果帝王頭號球星就即係佢都當之無愧嘅，即係佢咯嚇。咁另外仲有就係 Woody Gay， 咁其實上年咧。 帝王即係你唔好睇佢可能進攻效率即係平平，但係原來帝王嗰個 draw foul 嗰個能力咧，即係喺聯盟都有頭幾位，即係佢 Woody Gay 咁同埋 Cousins 兩個叫攞波，咁呢個就叫做第一個攻勢啦嚇。咁另外就係其實而家。今年帝王那幾個叫做補倉呢其實有是對症下藥的，因為你有一個 Rondo， 其實 Rondo 他有個特點就是他對於他其餘四個 partner 那個要求都幾高的，我覺得即你讓他扔到一些好的腳，那即他的表現就會升得很緊要。 他其實講緊成日自己提就是話自己可能是個球場的視野啊，球商嘅球分球個智商方面是很好的， 呢個真嘅，呢個真嘅 都係。但係睇下佢可唔可以真係串通到其他嗰幾位球員去，即係做一個配合得很好咯，即係唔會話太多個人化的得分啊，去串合嗰隊波咯。 即係Rondo， 你話佢即係你而家再奢望佢練多啲 long two 或者三分就我諗唔現實㗎啦。即係佢都29，咁但係其實佢 29又唔係好似好大嘅。 我覺得即係你而家再嚟一個轉型咧，就可能係害咗佢，因為嗱老實講。Rondo 其實佢大傷之後，咁翠人都想甩佢，咁去到小牛又同球隊同埋同教練又不和，即係我覺得同埋加埋29歲呢個年齡，其實 Rondo 已經係差唔多去到，我諗係佢今年簽1000萬一年合約，即係帝王俾佢，仲要其實今年係得帝王揾佢咁滯㗎嘛，因為其實其他隊對朗度個期望或者 興趣啊都唔算太大， 基本上其實佢係咪仲係好有市場咧？其實我覺得已經唔係㗎啦嚇，咁但係朗度其實佢而家剩低啲咩？我成日覺得佢大傷之後咧，佢自己大波或者一啲 crossover 嗰啲速度咧慢，係比之前慢。 佢以前即係可能係自己可以大波，即係見啱就自己上得到，但係而家可能真係就算兜到底都可能分翻出去，係人都估得到咧。 係咯，即係 對自己個信心係咪真係仲夠喺度咧？ 係啦，咁即係其實佢個命中率又唔高啦。就算你話佢鏟入去抓到 foul 個罰球，作為一個打面嘅球員，我成日覺得喂，你低個中鋒，我覺得五成要合格先啦。即係我記得睇過啲數字，佢唔夠四成添啊，罰球命中率。即係唔係我成喂你哋睇朗道射波，其實我覺得佢有少少擺歪嚟射噶嘛，即係你。我覺得你即係起碼擺翻頭殼頂中間個，佢唔知少少側去右邊咧，首先佢個頭 少少扭，少少扭咁啊。 係佢個頭攬個姿勢已經，你注定射唔準先啦。老實講，你都輸咗起跑線。咁但係嗱，鄧翻雲嗰個朗道其實佢係有個組織能力喺度嘅，即係少少。當然而家好興一啲雙能位啦，但係朗道佢就係屬於一啲傳統一啲組織型嘅後衞咯，即係佢突然間佢。阿 Will 話齋個視野啊，望到一啲 wide open 嘅位啊，或者打 pick and roll， 即係佢其實你 Cousins 呢啲咧，我覺得係幾啱同佢拍檔 啊 ，Rudy Gay 啊都可以幾多呢啲配合嘅。 係啊， 今日馬刺有啲精華都係睇過，可能啊佢同阿 Rudy Gay 好多配合嘅。查理奧啊，可能有啲 pick and roll 嘅射球啊，都唔錯嘅。 咁另外仲有就係補咗，除咗 Rondo 之外，咁另一個我覺得都頗有睇頭嘅就係前三分王啦，就係、是、呢個意大利射手比連拿利。咁比連拿利其實佢喺馬刺。你點樣輪換都點樣玩到比連拿利係總有佢上陣嘅空間噶嘛？即係因為呢個球員其實佢嗰個三分都幾穩定，甚至乎你定點，我唔會掹唔掹，你俾佢catch and shoot 問起射咧，佢個命中率係有六成咁滯咁所以即係講嘅係三分喎。 係 咁，所以 射罰球咁啊，仲有時 係啊，即係好似其實都幾屈機嘅嚇。咁另外仲有就係 佢不過啱啱嗰場熱身賽。個真係幾 hot hand 喎，即係攞32分嗰場， 同埋上季其實一路以嚟帝王嗰個三分射手其實都唔算話好，即係好突出咁。即係其實佢三分起手次數啊、命中率其實喺聯盟都唔係排得前嘅。咁所以即係睇下比連拿利嚟到特別係一啲空間，睇下可唔可以做翻好啲。 其實可能都如果可能 Cousin 起底之後再 Woody 機起中距離，佢基本上可能起三分線就部位去射三分。 都其實如果嚟講都對隊波係幾有幫助嘅。 同埋有啲球隊咧，你對住朗度就一個防守方法嘅啫嘛，即係縮曬入個顏色地帶就放你射啦。咁如果比連拿利佢真係射得著嘅話，咁你令到對方嘅防守又要牽制翻啲咧，咁亦都對朗度又好，對 Cusson 又好，又對阿古科斯都好，就會係嗰個壓力就會降低翻啲啦。 其實都 OK， 不過其實都幾期待佢開賽之後佢嘅表現係點樣咯。 冇錯，係啊。咁另外其實新秀都帝王個 pick， 因為上年成績唔好啦，喺西岸倒數第三。其實佢就第六 pick 揀咗呢個肯塔基中鋒嘅新人嘅，叫做我哋類似史癲咁嘅譯名啦嚇。都話其實有機會可以即係喺 Cousins 同埋古科斯要休息嘅時間出到嚟都有機會。其實喺上年 NCAA 佢就被評為一個即係防守型都幾出色嘅內線球員嚟嘅。咁希望佢可以喺即係主力休息嘅時間，因為你睇到今朝第四節其實基本上又比馬刺攞翻好多分，其實原本係第頭三節吃好多吃成超過20分，咁係帝王嗰堆後備叫出翻嚟輸翻啲分數落去，咁睇下佢可唔可以叫做喺內線嗰度做一個好嘅替補咯。 係咯，不過其實如果嗰班替補球員，你覺得個可塑性高唔高啊？ 譬如仲有就係Marshall Henderson 啊，一般咯，即係卡朗布拿、比連拿利呢兩個。 卡朗布拿都仲未上陣，佢咪應該可能之前都仲有傷在身。 唔出奇，即係你老將都帶住唔少嘅舊患嘅。仲有James Anderson 可能都有機會會甚至擺喺嗰個正選添。 有似托頓個仔。 呢個真係大家抱個期望又未必係好大，但係正選 大學都打得好好噶。 咁睇下可唔可以出到嚟，即係帶翻起個節奏啦。即係朗到休息時間就即係唔知道，因為上年真係好多未知數，即係小牛嗰度，兼佢季後賽臨尾都幾場冇打添啦。咁就睇下佐治卡爾教練進攻。帝王又啱佢嘅，如果你計翻上年，因為佐治卡爾就係適合一個即係幾偏趨向進攻性嘅教練嚟。 都係啊，佢真係快速嘅打法啦，即係以前起金塊嗰時候。 三分又唔係話好細，即係都套落帝王嗰度，好似都 OK match 嘅。 其實我覺得係佢呢個打法係其實由進攻即係由防守嗰邊去牽動到，先去由快攻去打咯。所以他基本上對球要做好咗個防守先，有嗰個機會去做一個快速的進攻。 但我成日覺得佐治卡要嗰帶領嗰啲球隊咧，成日都好容易俾人哋猜空曬啊，好多歪空頻出現。即係我覺得就防守啊，睇下佢助教團隊咯，即係有冇一啲好嘅防守教練係喺個團隊入邊，咁可能都會對帝王有幫助。咁即係冇啦，帝王就入咗季後賽先咯，即係起碼西岸強手林立之下。咁另一支喺西岸嚟到講咧，都係你佢又唔係衝冠球隊，即係我哋嚟緊會講嗰一支，但係就季後賽個席位，我諗你又不得不數佢嘅，就係呢個曼菲斯灰熊咧。即係灰熊就係一支近年嚟到講都係幾反潮流嘅一支球隊啦嚇。即係我哋成日話而家即係勇士上年叫做喺外線度當道啦嚇，咁即係叫攞咗個總冠軍，但係灰熊啊，你睇佢今年。佢又唔會轉型，佢後補翻嚟，即 係好多啲簽約啊，啲佢消息係最少 嘅。即係其實都係小修小補咁咯，甚至乎小加數完約都好似好穩陣，又可以續翻佢咁。即係基本上灰熊繼續係Conley key ball 啊，咁啊 Tony Allen 防守啊，內線又黑白雙殺啊，咁樣應該係。另外第五人應該是 Jeff Green 啦，因為 Jeff Green 都其實起初嚟到覺得佢可以起碼可能攻守平衡翻少少，即係幫隊波。但係原來上年有啲統計咧 ，Jeff Green 唔在場嘅時候咧，反而灰熊個攻守更加平衡啦。咁呢個睇下可唔可以即係個都一季啦，叫適應咗，有翻啲嘅好轉啦。但係即係灰熊。蘭道夫原來我哋頭先數下，佢都三埋日都34歲，即係蘭道夫其實有佢喺度咧。嗱，阿 Will 你冇睇開足球係嘛？ 我冇。 我哋成日講咧，足球啲球員，譬如曼聯嘅華倫西亞，而家利物浦古天奴咧，即係佢哋永遠係靠一招揾食嘅。係華倫西亞，我哋叫佢華一招。即係蘭道夫其實咧，佢就係嗰啲一招球員咧，佢咧永遠就係嗰啲少少45度位攞到波。 45度位就嗌就封兩下。就插板勾入去嗰啲 幾下可能探下步啊，跟住一係就其實佢 long two 都有啲啲嘅，就唔算話完全係一個打死 AB 嘅球員。即係我見佢，即係我哋頭先今次真係對火箭，佢爆啊！爆對面嗰啲內線球員咧，就都仲係打緊嗰家波咯，即係佢又冇小加數咁好，可以喺啲牛角位啊、罰球線嗰度做啲策應嘅爭議。 佢係個身形同埋個腳步係真係不得不説話都好唔錯嘅，所以佢基本上靠個招真係幾揾到食嘅。 但係唔知係咪因為年紀問題咧？可能去到可能第三四節，我見佢上年對住波格咧，都好似有啲係波唔喐啦。可以，但係當然波格、 波格都一齊，可能兩個一齊唔喐嘅有。 波格就都醒水，但係佢有翻咁上下蹲位啦嚇。咁、即係上年就輸俾勇士，但係今年你見佢。灰熊咧，佢嗰個兩分命中率咧，就係、當然係喺聯盟基本上好似第二位嘅。咁另外仲有就係防守效率啦，即係灰熊而家打嗰啲就係希望先做好個防守先啦，跟住然之後喺半場陣地戰嗰度做一啲嘅消耗戰啦，即係有內線，即係個波先落內線再抌翻出嚟，但係仍然係為人詬病嘅，就係缺少一個外線嘅能力咧。 其實都係，其實。不過佢其實如果係其他綠葉球員都係得啊卡達啊，其實即係真正可以幫到隊波再揾一個射手同埋得分點嘅球員係少咯。 係啊，咁啊，仲有就係、其實你睇翻灰熊咧嗰、那個進攻嗰個分佈咧、其實譬如佢冇一啲拆空出嚟嘅 catch and shoot 啦，基本上都係靠內線單打或者打啲 high low 啊咁樣啦。佢定點跳投咧喺聯盟排25位嘅，基本上譬如pick and roll 又唔算打好多啦，即係基本上佢進攻嘅模式咧就我哋。第一套板斧就大家都知啦，即係靠黑白雙殺。但係第二套進攻要喺可能一啲關鍵嘅大戰啊、季後賽嘅時候，或者甚至乎 Game Two、Game Three。 上年對勇士嗰時候，阿 Mike Conley 嗰時個都幾受關注嗰時，因為即係開始嗰時比賽，阿蘭道夫同埋阿加素，即係兩個都未必有表現嗰時候，就要佢挺身而出去做一啲攞分嘅工作咯。 係啊，咁即係而家 Jeff Green。其實即係佢又係幾全能嘅一個球員嚇、有遠射程，有少少身形，有彈跳力，入樽又 OK 嚇、咁但係如果你要打俾佢打一啲可能最後八秒嘅 ISO 咧，又唔算係即係好係咁嘅球 性唔高咯，係係啦，衰在 咁所以即係係咯，係 Mike Conley。不過 Mike Conley 上年我記得佢係個面骨嗰度有少少受傷， 需要戴面罩。 好似今年出翻，我睇 Precision 都仲係要戴住，係啊，仲要戴住嗰個面罩去打波，咁即係希望冇乜事啦。因為佢嗱，我覺得即係幾個球員入邊嚟到計，佢其實佢三分咧，其實佢又準嘅，但係咧佢個出手次數咧其實又唔多，即係佢係嗰啲貴精不貴多啫。但係佢個左手係 OK 嘅嚇。咁另外就係灰熊， 其實仲有啲第啲消息嘅喎，我之前睇網上流傳。話加素受到啲西班牙嘅記者訪問啦，之後佢又即係想大佬加盟佢球隊。 阿迪姆大佬喺 大佬就喺公牛仲有兩年約嘅，不過佢已經開到聲同受到記者訪問嗰時就咁樣講啦。 我諗呢個都破天荒嘅喎、其實你諗下睇西班牙奧運好 FIBA 好，真係打其實都係好精彩嘅籃球，因為佢哋兩個喺內線嚟到講嗰個籃球智商其實都幾高嘅。咁其實而家灰熊嗰個陣，即係佢整體個陣容咧就。都幾其實老化嘅，即係我哋講過，其實小加數我哋成小加數就我諗佢去到退役，我哋都仲會叫緊佢小加數啦。但其實佢今季都三十歲啦嚇，咁蘭多夫34，Tony Allen 好似32年 嘅， 32，33添，係嘛？即係其實已經係開始，我覺得都走到盡嘅啦。同埋因為你見到灰熊咧呢幾季咧，佢哋。嗰、那個成績，即係嗰年去到驚天嘅黑白啦，即係贏馬刺咁去到最後，都係僅僅係衝唔出西岸決賽，即係去到 好似去到一個樽頸位咁咯，覺得都係用翻呢班球員，但係都係打到嗰個位就停咗。 近五屆就兩次第一圈，兩次第二圈，咁一次殺到入去叫西岸決賽，但係。即係我哋覺得每一季睇灰熊，究竟邊一年可以突破咧？邊一年可以突破咧？但係好似永遠都爭啲爭啲咁。 係啊，爭少少，爭少少。但係如果再睇嘅話，如果佢 即可能要再來年，即可能下一個球員交易季啦，應該都可能是二月嘅咁上下明星賽之後啦。 但而家佢哋其實佢哋手可能，我覺得 Jeff Green 都會打多陣，但因為 Jeff Green 如果真係用落去唔啱用，會有機會會成為一個交易嘅籌碼。但其實而家你睇翻呢個灰熊隊，佢好似 Mike Conley 啊、Jeff Green 啊、李爾啊、Bruns 嗰啲， 其實都係屬於係當打嘅年季嚟嘅。其實， 但係咧佢哋咁啱頭先我講嗰四位球員全部都係最後一年約，咁其實有幾位球員，譬如Tony Allen 啊，同埋雲斯卡特都其實都係倒數第二年㗎啦。咁所以你咁樣砌落去，灰熊其實如果淨係以小加數做一個即係重建嘅核心咧，其實我覺得今季都有機會，即係如果唔係太好成績嘅時候，佢哋都未必會強求衝一個好高嘅名次咯，喺個常規賽嗰度。 其實都來季之後再都是以翻加數做個核心啦，但係睇下之後再點樣砌，即係可能來自其他球隊嘅球員可以加盟咯。 但係你話喺嗰個即係可能要去到季中，我哋先會睇到佢有冇一啲 球員 係啊，或者睇下有冇啲起落咯。即係選手嗰度，佢哋就今年選咗個大前鋒馬田嘅嚇，咁但係就。個順位唔係好高，亦都冇話太多嚟自，即係佢喺大學有很好好嘅表現啊！咁即係所以嘅，另外你睇翻佢啊嗰啲免簽入嗰啲球員，就真係灰熊就唔算喺夏天係一個俾到好球迷好多驚喜嘅球隊。 就係簽咗太陽嗰個班頓胡禮 啊！咁啊，佢喺。其實他這個球員就又不算是全明星的級別，但是我覺得他對其實在灰熊都有機 會有幫助的。數下去灰熊，即我你阿 Will 你自己，你會覺得灰熊今季有即會衝得一個什麼成績呢？ 我覺得今年他的成績應該可能比去年還差一點， 差一點， 因為可能你看到可能球員的年紀都有差不上下，已經有少少老化跡象。如果佢即係可能再冇啲接班，即係可能有啲後來嘅球員去替補，基本上可能對波今年個成績都未必會有太大幫助。 係，不過我諗就即係食老本咯，即係食住老本咁。 食到咁耐先。 有冇去到保八咧？我話如果灰熊保八，我驚有啲球迷鬧我。但係就真係有，我諗係。頭四就可能難啲，頭四真係， 因為今年個西岸真係又講多次，真係好鬼亂， 係啊， 競爭好大， 即係係咯，咁即係而家希望，我係期待灰熊嗰個調整啦，即係你，即係我哋話齋每年都係期望破唔破到，即係有冇機會突破再嗰一級，咁好似呢樣嘢都。或者呢個軍容啊，因為嗰幾位黑白雙煞 Conley、Tony Allen， 即係呢個我覺得都其實玩到盡㗎啦，咁即係睇下可唔可以嚟緊會有一啲令人期待嘅一啲重組啊，有冇啲選秀可以幫到灰熊啦？咁即係我今日講嗰兩隊波，我覺得帝王咧真係個期望，我自己係比得高啲，我自己比得高啲咁啊， 因為佢個變化即係同上年個轉變太大，同埋覺得啲球員。之前在其他球隊的表現都不錯，看看來到這裡，看看化學作用有沒有出來，還 有對症下藥，就是你比連拿利啊、古科斯這些，即是古科斯就可以補到上年防守那個黑洞，比連拿利就可以製造一些空間啊、射下球，即是我覺得帝王你說夏天的操作我覺得 是 OK 的，看看可不可以，即是仗時用命啦，不要經常大家 不要發脾氣啦， 有些球迷說佐治卡爾有一個老毛病，就是喜歡跟頭號球星吵嘛，即是說 Cousins 其實有機會，好像夏天不是很多 Cousins 會被吹那些傳言，就是 草蛇草那些 就是說 George Carter 就不是太鋸他嘛。OK， 今天節目時間就來到這裡，下個星期五米高佐敦再跟大家見面，拜拜。